同时的绝命词儿。 雍正接过来看的时候，一色忠王小楷写道：“茫茫无数痴凡夫，机关重庙门难入，全台将至昏灯尽，残月晓风向谁哭？继承西去漏三更，回首思事情已疏，寄予我家小儿女，清明末将新柳赋。”雍正将纸放在竹上，哼，扯淡。看着他烧卷了，发黑变灰，面颊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。他至死不悟，还以为是自己算计不周呢。说罢大步出来，直取运松轩。张廷玉、额尔泰、允禄、允礼、方苞、洪昼还有李卫都在运松轩，他们知道迫在眉睫的是红石的事儿，几乎都是一夜不睡。寅正时分已经进园子了，在红利这边等候着。待雍正一脚跨进来，已是满屋烟雾缭绕，众人忙都一齐跪了下来。雍正一摆袍脚，坐了红利原来的位子。起来吧。凌晨中他的声音显得有点轻松，又很清晰。红石不孝，危害宗庙社稷，朕已令他昨夜自尽，以正国典家法。见众人一齐惊住，雍正严俏的面孔放松了一点。朕知道你们要说什么，但朕只能用一把天平量世界，不这样人就不能服，法令也不能真正的遵行。张廷玉原来心中也是猛的一收啊，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。皇上锐断果决，一灭亲子，千古帝王无人能及呀。他已经真正看到了这位皇帝的风骨，真的领教了雍正推行新政、刷新吏治的决心，因也不再做无谓的安慰，郑重地说道：“臣乍闻之下，为皇上悲，为皇上惊，细思且为皇上喜。今日天下，大清开国以来，小民最富，国库最盈，而吏治之清，数百年仅见呐。这不单是皇上夙夜宵干，孜孜求治，更要紧的是，皇上立身作则，为天下之先，风骨之烈与日月同照，以此化天下，无不化之天下；以此化人，无不可化之人呐。臣唯有时涤虑肝肠，追随皇上，努力明德自正。皇上为尧舜之君，臣等也得为狗魁之臣。皇上您且得保重，您哎不容易呀。”说着眼圈便觉得热热的。众人听他说的既堂皇又贴心，句句都发自肺腑，也都垂头感泣。雍正原是准备了一大篇慨切沉痛的训词的，此时倒觉得多余，勉强地笑道：“哎，横臣说的是啊，愿我们君臣共勉吧。趁着都在这里，朕安排几件政务。朕今年身子越来越觉得支撑不来了，要儿子帮朕分劳。红利自今天起移到丹宁居，在御座前另设一案办事见人，奏折也由他代拟，大事疑难事朕就地随时决策。十七弟年富力强，又带过兵， 即以果亲王身份摄政，统领卫戍大内责任，督促军机处、尚书房办差，允禄和弘昼相助协办，监管内务府、顺天府事宜。弘昼就袭和亲王位，帮着你十七叔、十六叔办差吧，其余的都是朕亲信任用大臣，已经各有差事。允密今天没来，回头传旨给他，朕的弟弟里他年纪最小，朕也最疼他，叫他进园在运松轩读书，得便学习参与政务。朕现在外间新政吏治都已经有了规矩章法，你们只管照着努力去做就是了。要紧的事有三件：岳钟琪的西路军事、西南苗瑶的改土归流和曾静一案的审理结案。你们不要小看了这个案子，朕一生心血行迹都要用这本大义绝迷录昭示天下，朕之磊落光明、正大无私之心，不但要你们知道，还要借曾静之口掩饰百代之后啊。他搓了一下略带浮肿的脸颊，转脸问张廷玉，这样安排可成啊？奴才以为十分妥帖。就这样吧，你们跪安吧。看着众人纷纷的跪辞，雍正心里觉得他是安生了许多，但又升起一种落寞寂寥之感。坐在弘历的案前，看着自己的儿子，一时舍不得离开。弘历深知他的心事，还在为弘时难过呢，亲手端了参汤捧给雍正，说了一阵子于洪图和宫的进展，又回了岳钟琪战车制造的情形，将雍正的心绪拉回到政务上，雍正阴沉的脸才开朗了些。你放心，弘时死，朕不伤心，朕要舍不得他，难道就不能给他别的处罚吗？朕如今每每灰心，一想起阿奇娜他们，就纠然不乐。但国法家法俱在，该怎么办还怎么办，社稷公器也，虽天子不得以私拒之，你一定得明了这一条。朕老了，身子骨越来越差，精神也渐渐不济了，圣祖爷晚年放任了点儿，天下就变得异常难治，你就在朕身边错置政务，朕就懒怠一点儿，你多操办也是一样的啊。身子欠安，还是要乔御医，这是正道。皇阿玛，十三叔曾经说。弘历顿了一下，顺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《易经》翻开来，递给了雍正看。雍正看的时候，却是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朱贾世芳”四个字，目光一闪。哦，你十三叔曾跟你说过吗？这要李卫来办，他有神通，朕现在用得着，而且现在有功无过，不能无缘无故处置，你要紧密呀，说不定他能猜测出你这纸条的。他要能连易经都看透了，也就治不住了。我和十三叔谈话都要用这部宋版的易，绝无相干的。你很会想事情啊，朕现在还用得着他，到时候也用易经给你传旨。说罢，雍正起身夺去了，当晚便有旨意，乔引帝进位咸嫔。 畅春园造宫居住。雍正断然绝情杀子，虽然没有明诏布告天下，但弘时因处事妄诞，放纵不羁，当时就革掉了王爵。数日之后便传出他羞愧自尽的消息，数年之内鱼死允祀允堂，囚禁允祉和舅舅隆科多，加上弘时这个亲生儿子，凡有党员情势的荀贵格杀殆尽，真个是刨居不行于铁面，亲情不移其纲常啊！这种违法事行，六亲不认，果真惊世骇俗，震慑了官场畏缩龌龊之风。近自天下官员地主对雍正新政火耗归公，改发养廉银，摊丁入亩，市民一体当差完粮，这些措置心里仍旧腐匪不已，对田文静额尔泰屈阿圣衣，刻意剥削，假报考成邀功途径的小人行径切齿仇恨，但也确实没人再敢做仗马之名攻劫他戍的这几位模范总督了。不但雍正啊，就是张廷玉、额尔泰等大臣也觉得令行禁止雷厉风行，政务绝少治安，政务顺手，军务却十分棘手。云南广西改土归流，当地土司本来就不服，新选派的州县官到这些穷乡僻壤做官，事多任繁，又毫无油水可榨，许多地方州县衙门没有主管，任凭蓄力上下其手敲拨苗摇百姓，激起民变。自雍正五年镇元土司刁汉率苗民聚众放炮焚烧府衙，几次用兵征剿都是兵来我进山，兵去我再来，总不能平服。额尔泰是以改土归流投河圣爵入为书相的，当然深感不安，亲自请缨返回贵阳主持。雍正自然照准，仍命他以军机大臣身份督办云贵的军政，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，湖广提督董方为副将军，都由额尔泰节制，进剿扫荡叛苗。岳钟琪大军自雍正七年正式誓师出兵，大军共分北路军与西路军，前行西进。岳钟琪坐镇西路军，由将军纪承富、副参领扎廪护理北路军。临出征前上书雍正，言有十胜把握，写得酣畅淋漓。一曰主德，二曰天时，三曰地利，四曰人和，五曰粮草广储，六曰将士精良，七曰车骑营阵尽善，八曰火器兵械锐利，九曰连环谍战攻守嫌疑，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辖，断言策凌噶尔丹跳梁小丑不难指日荡平。雍正也大加赞赏，升任钟琪的长子岳瑞为山东巡抚，亲自在太和殿择吉日为岳钟琪送行，命岳瑞直送父亲到西宁军中以示恩礼隆重。正当旌旗蔽空，士马宝腾继日升到开拔之际，突然前军来报，准噶尔派特使特磊进京朝见，路过西宁要求请见岳钟琪。其实正是雍正九年七月，塞外胡杨正清，草原雨多草茂，西宁城无风无沙，黄水如带，横亘于苍天茫野之中。岳钟琪刚刚巡营回来，听见这一消息不禁一怔啊。总兵张元佐樊廷野大雄恰都在身边， 因用征询的口气问道：“ 见还是不见呐？” 张元佐说道：“ 这是策凌阿拉布坦的缓兵之计。” 这张元佐曾经是随允提和年羹尧两度和噶尔丹打过仗的，深知这个小阿拉布坦奸诈异常，略沉思了一下，又说：“ 他既是朝见的特使，不干咱们的事，放他去北京，咱们该怎么干还照计不动。” 野大雄是个兵士出身的老航母。 哎呀，这个时候士气正旺，最忌这种事儿啊。下头知道要讲和，有些奇人听说能不打仗，烧香磕头还来不及呢。依着标下建议啊，全当拿住了奸细，割了他的鸟头，三军好事他娘的。 樊廷却说：“ 万一他来投降呢？擅杀来使，皇上怎么想啊？见见面，与我何损呢？” 野大雄又说：“ 这种事儿犯什么嘀咕啊？仗打赢了就总有理，仗打败了就百无是处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，宰了这个兔崽子，得胜回朝有人说话，老爷顶着。” 几个将领意见不一，岳钟琪一时犯了难了。军中满汉将领心思不齐呀，满人骄横无能，汉人心怀不满又招惹不起。特磊是奉命到北京朝见雍正的，自己半路截杀了，保不定就有人写密折砸自己黑砖，以雍正专断威权，亲子尚且不姑息呀，万一将来军事稍有失利，大祸只在顷刻之间呢。但与特磊接谈又确实与士气有碍，思量了好一阵子，他才说：“ 在侧耳佩亭见见他。” 说着带着马便哥斯哈进了大将军署，在正殿西边的亲兵守职的耳房坐定了。不一时便见人带着一个50多岁的蒙古人进来，岳钟琪不等他坐定便说：“ 你叫特磊，如今两家兵戎相见，不在卡尔喀等死，到我军中有何贵干呢？” 说着目视通义官。特磊没听完通义官的翻译就笑了：“ 我不要这个蹩脚的通义官了，我能说汉话。我自幼随阿爸在张家口做茶马生意，我的母亲也是汉人，我和汉人有很亲近的情分。” 他是那种很深沉很干练的蒙古汉，黑红的脸膛上浓眉长出了瘦眉，一双饱经沧桑的眼睛晶莹闪光，满脸都是慈祥温和的笑容，一口流利的汉话略带了晋北口音，不知道的根本听不出是蒙古人。特磊顿了一下：“ 我不是给将军下战表的，我身上带着西征和平的使命。” 岳钟琪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特磊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 谁能相信你呢？你们准噶尔人已经几次遣使去北京，只会骗人，一句真话也没有。一边在北京恭敬朝见，一边背地里进兵清藏。我见你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好奇，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。”“ 我不是东西，是人。岳将军，怎么汉话也说不好啊？” 由此误会便显出特磊毕竟是蒙古人，几个将军不禁掩嘴葫芦。岳钟琪又问：“ 是谁派你来的？策凌阿拉布坦吗？”

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！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走你！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！ 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30度，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，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，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，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98.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特磊接着说道，我们的台吉汗爷正要与朝廷修和，就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命令我把罗布藏丹增押解北京，以表我们博格达汗朝廷的忠臣。但是他说到这儿皱了皱眉头，对目瞪口呆的岳钟琪又说，我走到科舍图西的三叶河，就遇到了将军的部队正在向西挺进扎营。逃亡的蒙古人都告诉我，岳将军要率军横扫喀尔喀蒙古，我不能带着我们主人的忠诚之心深入不测之地，因此暂时命人把罗布藏丹增押回了伊犁。将军，每一条生命都是珍贵的，请您将我的话转奏雍正陛下，我就留在军中做您的人质，这样好吧，将军。岳钟琪听着一篇天衣无缝的说辞，一时实在挑剔不出什么毛病来，因起身说道，好吧，我这就奏上去。你大约要在我营中等半个月，给你画一处小院子住，你和你的从人十善都有人照应，只是半点不能越轨，否则休怪我军法无情。当天岳钟琪就将特磊来朝的情形背细具折奏陈，并说策凌阿拉布坦奸诈为怀，素无信依，特磊所言多不可信，请旨将特磊就地正法，以利士气。12天之后，就接到了雍正发来的800里加紧朱批谕旨，夫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上圣也，东美魏文之也，噶尔丹策凌果能谨守臣道，服服阙下，朕亦不必以犁庭扫穴而后快，即将特磊妥送来京，四朕亲巡， 我军暂缓西进，唯恐特雷有诈，戒备不可稍懈，汝将军事布防调停妥当，一同特雷进京可也，亲子。岳钟琪明知此举不妥，但旨意毫不含糊，雍正的性子又半点违拗不得，只得连夜安排军务，带了几十名亲兵快马护送特雷赴京。特雷带的贡品驼队则由驿站地船进京，几十骑人马日夜攒行啊，赶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八月中秋了。当年河南、山东、山西都丰收，正是清风潇洒、金鼓登场之时，北京城里人也是在忙着制月饼、扎兔爷、供小财神、走斋月宫，一片的热闹。城外丹风染秋，艳色杂陈，山寒淡翠，云薄西岭，永定河、子牙河清辽流速，两岸杨柳未老，依旧伤心一碧，正是北京天气景致最佳之时。众人一路奔波，却都是满身风尘，眼倦腿胀，哪里有心思观赏。当晚在陆河驿安歇住了，张廷玉已经来慰问了，传旨明日进园召见噶尔丹特使特雷，同来的还有工部尚书于洪图、新升任的京畿道李汉三、礼部外藩司长陈学海，大家吃西瓜、品葡萄、说闲话。那陈学海仍是绕舌，又是河修治得好，又是各地丰收，又说荷兰国、日本国、法兰西国、罗刹国万国来朝，东洋鬼子、西洋鬼子怎么恭敬，万岁高兴的病都去了一大半，一有话缝就插进来乱造，众人也都不计较他，热闹说话一阵子便各自散去。第二日清晨，岳钟琪冠袍履带结束停当，与特雷并马来到畅春园双闸门口，高无庸已在候着了，二人一下马，他便宣旨： 特雷在此候旨，岳钟琪进去。 见特雷恭恭敬敬双膝跪下，岳钟琪没言声，抿了抿嘴唇，便随高无庸进园静区大宁居。雍正盘膝坐在大炕上，李卫和朱氏从事在旁，炕西靠南窗设着一案一椅，却是红地坐着。见岳钟琪进来行礼，雍正笑了：冬梅啊，一路辛苦了，红地替朕扶一把冬梅，这会子都是朕的亲臣，坐着说话吧。岳钟琪打量雍正，只见雍正穿着驼色江绸夹袍，外边罩着绣石青江绸棉金龙褂，项间挂着蜜蜡的朝珠，腰间系着金带头线纽带，戴着一顶天鹅绒纱台冠，正襟危坐在东阁大炕里，精神比两年前离别的时候要好得多，只是身上消瘦，连衣服都看着有点不合体了。岳钟琪去着眼看雍正，边坐边说：圣公比奴才离开的时候还清简了些，鬓边头发更苍了，皇上依旧只是吃素嘛，奴才是个厮杀汉，是佛道理不懂，但供佛也还用三生，他也不忌荤的，所以皇上还要增进些肉食，奴才离开的时候皇上带着斋戒牌，今仍旧带着，难道主子用的长斋不成？哦，呵呵，朕生性喜爱素食，倒也不进血食，但今天是田文静头七之日，朕为他超度。雍正咳嗽了一声： 一个小太监忙捧着素鱼进来，咳了一会儿却没有痰，又坐正了。哎呀，你大约不知啊，天文镜已经去了，涉及少一人呐。不说这些了，说说你那个特磊吧。岳中琪从河南过，田文静死，当地近身大户是爆竹连天家的庆贺呀，他亲眼目睹了。他这个话无论如何不能在雍正跟前提出，因双手按膝将军备西征情形诸多事务一长一短说了，又细细说了接见特磊的经过。春秋云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士气最要紧的。准噶尔部历来反复无常，狡诈难测，盼皇上置还他的贡品书表，敕建来使，以示天朝讨敌不共戴天之决心。奴才在西边大营鸣鼓扬旗而进，不难殄灭丑类。死谏，无死战呐、啊！你这个想头，原是不错的。朕见他，也是想看看他的虚实，再做定夺。你大约见了底报了。瑞亲王多尔衮的案子已经平反昭雪，鳌拜的子孙也复了世职。朕不是个烂好人。但若能以德服人，少杀生而获胜，朕是求之不得的。特磊万里迢迢来了，还是要善谏善言。近来十几个外藩国，如日本、琉球、荷兰、法国等遣使朝贡，礼仪周备，措辞谦抑，这种祥和之气是大清的鸿福嘛。尔丹策凌果然能够安分守己，臣服西江，朕又何必一定赶尽杀绝呢？上天有好生之德嘛。高无庸啊， 奴才在。 传特磊觐见。 这 带高无庸出去，雍正又笑了。法兰西国共来20只双筒镶金鸟虫，赏给你6只吧，回头你到宝亲王那里领去。红立忙起身答应，又笑了。东美大将军，你好风光啊，我才得了2只，李卫才得了1只，你一人就得了6只。儿臣看日本国进的倭刀也好钢火，请阿玛赏给岳中琪几把吧。好，赏20把。大将军有8面威风啊，东美的亲卫队可以抖一抖了。岳中琪忙又躬身谢赏。哎呀，这是圣上激励我全军将士的，中琪不敢据以为私，擒斩敌上将1名，奴才转赠鸟铳1只，秦斩敌千夫长1名，赠赏倭刀1柄。圣上，您看这样如何呀？李卫笑了，岳大将军，这法子好啊。这么说，我也厚脸皮，向主子再讨2把倭刀。像吴瞎子这些不领俸禄，为朝廷缉拿山野大盗。赏他一把，比封他的官儿还要管用呢。说话间，高无庸进来，雍正便问：“怎么这么久啊？”“ 回万岁，特磊从双闸口3步一拜进来，走得特慢，奴才先进来禀一声。他说，准噶尔部落历年来叛服不长，他是有罪之人。”不能以常理觐见天子博格达汗，还送了奴才这个，叫奴才在主子跟前替他美言呢。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块金饼， 足有烧饼来大，少说也有200多两，呈现给了雍正。从人见他出手如此大方阔绰，都是心中一动啊。雍正见特磊如此的恭谨有礼，高兴的脸上放光。既然赏你的，你主子知道了，收起来吧。特磊如此之礼，事情有几分指望。东齐呀，你和李卫可以退下了，既然已经回到北京，索性放心歇息一下，前方军事奏章军机处接到就转给你，只留心些就罢了。这部《大义绝迷录》刚刚刻成，已经颁布天下学宫，这是样书，赐你一部，拿回去仔细参详。像曾静、张熙这样的人，只要像话，不但不杀，还有官给他做，由他们游学天下，现身说法，比朕自己四面八方的应付谣言，不是强的许多吗？于是他把一部切得整整齐齐的书递给了岳钟琪，看了一眼朱氏和弘历，朱氏和弘历都是力主要杀曾静的，只低下了头部言语。李卫和岳钟琪出殿，见特磊手捧贡丹，才拜到蔷薇墙洞旁，二人绕开了，从花间小径到双闸口。岳钟琪要回陆河驿，李卫生拖住了他。 哎呀，这个驿里闷死了，这会子还有批的军务啊，你跟我来，和你说说话。我如今呐，要办一个要差，得借你一点威气呀。 李卫是出了名的顽皮，岳钟琪虽然不苟言笑，也禁不住他这死气白咧的顽筋，只好一笑。人都说你病得七死八活，我看你阳寿早着呢，那你真没办法。到哪里玩啊？这威气又怎么个借法呢？ 我这身子骨啊，那谢谢我们假神仙。 李卫一边和岳钟琪认凳上马，一边笑着， 也是来京之后承他咒送些个，果然就无碍了。 二人在马上一纵一纵，正向东边城里来呢，走了约一里地许，只见一乘二人小轿闪悠闪悠的迎面而来，旁边还有四名顺天府的衙役护送，走得飞快。岳钟琪正奇怪这样的缠藤轿怎么能抬到近院呢，李卫已经跳下马去，笑嘻嘻地拦住了。 哎呀，老贾出来了。 正自诧异，那轿已经顿住，贾世芳已经笑着躬身出来。岳钟琪知道他在雍正跟前的身份，也便缓缓下马。李卫一把扯了岳钟琪，指着贾世芳笑道， 哈哈哈，如今也是宫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了，又使不完的金银，还是个出家人，仍旧乐开坐这样的小轿。 贾世芳神采奕奕，向岳钟琪一一手，岳大将军安详，您小瞧这轿吗，比马还快呢，我本来爱骑驴，呵呵，庄亲王爷说呀，没个骑驴进紫环的太扎眼了，我就换了这乘轿。李卫仍旧嬉笑着， 嘿嘿嘿，你这小藤轿不显眼吗？ 你这会子不要进园子了，皇上正忙着接见外臣呢，他现在身子没事儿，进去也是闲着。 来来来，随我到个好去处，我给你二位开开眼，一个是杀人不眨眼的大将军，一个是砍不掉脑袋的牛鼻子道士，加上个饿不死的叫花子，好玩呢。 岳钟琪笑了，我带一辈子兵，就我身上这把刀，不知杀了多少人，总没见还有砍不掉脑袋的人。 哈 这位就是上回在和风亭他吹出来，张五哥不信，连砍他三刀，都像砍在弹簧上，刀蹦起老高，脖子连个红缨也不起。岳荣吉只当玩笑话，贾世芳也只一笑而不语。于是三人弃马辍轿，干脆步行入城，在宣武门西大郎庙转了一会儿。这里却十分热闹，一街两行书画、玉器、碑帖、烟料、料器、瓷器、花木、旧书、旧唱本什么的，应有尽有。旁边有狗市、蝈蝈市，一片声的造叫乱叫，卖耗子药的大声吆喝：“哎，一包管保六个月，坐地户，要不死耗子，您找我。”卖首饰的吆喝：“买过的您知道，戴过的您认的，露出铜色，给我拿回来。” 金回回的膏药，五劳七伤，不断金蛇，只用一贴，管保好啊。 卖孟家白卜增力丸，不损阴，不伤阳，一夜管睡百姑娘。 岳中奇看着周匝把式卖起的，说相声弹弦子，把式耍叉卖眼面了，乱哄哄人来人往，笑着对李卫说：“哼哼哼，你真是个乞丐儿，专爱转悠这些地方。我来北京这么多次了，也从不知还有这种地方。”李卫显得如鱼得水，买了十几个雕楼蝈蝈葫芦，说道：“嘿，这个送给小主子们玩。”又要了三大串冰糖葫芦，给贾世芳和岳中奇一人一串，还有什么云片糕、桂花糖、杏仁，每人怀里塞得满满的，笑着又说：“能天天到这里转转玩玩是福气，你到西边出兵放马，想起今儿准会思念我的叫花子。你别小看了这西庙会，没听人家说吗？东西两庙货真全，一日能销百万钱，多少贵人闲至此，衣香犹带玉炉烟。别以为你我身份高，你呀，那不是五爷吗？”两个人眼花柔乱，口里塞着，怀里揣着，耳朵里听着，已被这位馋死鬼总督弄得五神迷乱。顺他手指看去，果见新封的和亲王洪斗，头戴红龙结顶六合一统青缎帽，一身月白斧头夹袍，脚下蹬着双梁启明简鞋，握着一柄汉玉坠香妃竹扇，一步一夺自东悠闲着过来。岳中奇忙拉上贾世芳：“ 咱们躲躲了。”“ 哎，不长啊，五爷已经瞧见咱们了。” 洪昼身边也有人耳语了一下，他目光一跳，加快了步子赶过来。“ 哎呦，原来是你们三个呀， 李卫这狗才，怎么的，你们想躲着我呀？”“ 哎，是东北想躲啊，怕不好见礼。您瞧，我买这柚子葫芦，有永璧小世子爷一份子呢。”“ 这种地方行什么礼呢？方才我还见小书王带几个太监那边玩呢，见面一笑就罢了。”“哎呀，五爷，有什么地方好玩，带些我们个这个，好歹今儿碰上了，也是我们的缘分。我们都打园子里才来，可怜劲儿的，饿得前胸贴着脊梁骨了，吃这些个充饥。”“ 哼，别他娘的装穷卖苦了，不是我不带你们，其实我去庆云堂有吃的有玩的，怕是你们嘴不严露出去，我就得写谢罪折子。再说了，世方是出家人，